恒生指数报21,996点，跌235点，总成交金额1023.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8点，跌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2，跌6.4；恒生中国企业76.3，跌7.8；阿里巴巴112.1，跌0.8；美团155.6，跌4.5；京东234元，跌4元；药明生物65.5元，跌4.15；友邦保险82.45，跌5仙；建设银行5.89，升9仙；港交所371.4，跌4.8；盈富基金22.28，跌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27，瑞士法郎8.461，澳元5.852，加元6.251，新西兰元5.428，欧元8.7089。每百日元对港元6.4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0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1点，跌205点。港金报17,97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5.68美元，賣出1926.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这条首先跟你看隧道情况，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控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这一段比较多车一些，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开始多车，有少少龙尾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西贡的大网仔路、普通道和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这一段，还有就是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这一段局部比较车多繁忙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驾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8，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明德村、明道楼、将军澳彩明苑、彩桂阁、柴湾兴文村、文日楼、筲箕湾爱东村、爱泽楼和将军澳宝林村、宝智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兒科專科醫生洪之允， 小朋友怎樣表達他喉嚨不舒服呢？比起他吃他可能很喜歡吃的，他都是吃少了很多，甚至呢直頭是不願意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智能手機都有一個很強力的電筒的嘛，就可以叫小朋友擘大個口給你看一下呢，口腔裡面呢他應該本來粉紅色的位置呢有沒有變了是比較紅，越紅呢就通常是就越痛，不舒服的感覺越強烈的。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李正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上次的合作 South of the Border 就是 Camila Cabello 帮 Ed Sheeran 手，今次调返转 Ed Sheeran 亮相在 Camila Cabello 的新唱片 Familiar， 有你的手 Boom Boom。Camila Cabello 和 Shawn Mendes 的分手没有影响到他幕前的演出，依然都是这么豪放这么正。这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八位，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Ed Sheeran Boom Boom。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三月三十一号啦，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系 咁啊，有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嘅，咁啊，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七期曼士达广场一至三号，今晚有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晚上六点之后会安排检测，请居民等候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嘅。 OK， 收到晒。 六点钟咧就会有 Pixel 三子出现啦。 讲下佢哋嘅新歌 ，This is how we roll 啦。 Yes, 亦都讲下佢初次同嘅师姐 Jace Chan 合作嘅经历啊。 系啦，咁就哇，今日咧开头讲嘅呢样嘢咧，我头先再谂下，好似有啲咧倒自己米嘅。 点解啊？ 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好想同大家 share 下一啲即系 podcast 免费嘅 podcast， 咁咧都系讲关于音乐嘅， 系 音乐，因为咧， 但系系一啲纯，因为 podcast 咧，我听过一啲系纯播歌嘅，有啲系真系讲嘢嘅 podcast 嚟嘅，你讲嘅会系边一种先？ 我系讲一啲即系有内容讲嘢啊，访问啊，介绍啊， 即系播歌嗰种， 系啦 ，OK OK， 咁个原因系因为咧。唔知可能呢排又 即係喺屋企做下家務咧，執下嘢啊，洗下碗嗰啲咁，你想揾啲嘢播下啦。唔係沖涼嘅時候，咁啊之前咧都會可能播下即係收音機嘅。 嗯， 咁近排聽得多，唔知第一刻覺得不如揾第二啲嘢聽下，冇咩好聽咁。跟住就揾第二啲嘢聽下啦。咁 合理啊，合理啊。 咁因為我之前其實都有睇即係如果本地嘅話咧，即係 Jero 嘅 podcast 嘅。 哦，都佢系咪有另外除咗个 podcast 之外，佢另外有一个网上版嘅，定系两分开两个 一样嘅一样嘢嚟，即系只不过见样同唔见样。 哦， 咁 喺 集数我冇对过， okay, okay, okay. 会唔会有边啲有边啲冇？ 系即系本周嗰个啊嘛。 系啦系啦，咁 Jero 系即系监制做音乐，即系今日嘅我哋嘉宾 Pixel 之前两首歌都系 Jero 做监制啦。 冇错冇错，亦都系 Swing 嘅成员啦。 系啦，咁跟住佢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梗局嘅主持嘅，另外譬如谢国维咁样啦，咁都系非常嘅资深知名嘅监制啦。咁，咁佢哋基本上有几个人咧就 fix 死嘅主持，咁跟住初头都会可能会解答一下一啲朋友嘅问题。 OK， 咁真系会问啲我哋 深嘅， 未必识问或者未必识答嘅问题。 O、okay. K， 即系佢系可以仔细，因为佢哋自己都有讲咧，听佢哋嘅嗰啲朋友系真系可能做 production 或者佢哋好 technical 嘅， 系啦 ，所以佢哋嗰番好似唔知叫 tech talk， 即系会有一番讲 technical 嘅听。 O、okay, K，、okay. 即系会讲嗰啲声啊，系啦，点样扭啊，啲音啊，点样去做。咁我覺得係幾有趣，幾多嘢學嘅。 嗯， 即係我哋成日都我哋都唔會識得曬嗰啲噶啦。特別我哋冇分做歌，喺做歌方面我哋唔知 道。係，例如啲人聲、啲 EQ 啊，各方面啊，即係有好多好技術性嘅嘢，真係學海無涯噶嘛。 係啊，你聽佢哋講，你知，因為佢哋本身就真係做緊啊嘛。你聽緊嘅廣東流行曲都係佢哋做嘅，咁你聽佢講好合理啊，係咪先？ 冇錯，冇錯。 系啦，咁跟住佢哋亦都會間唔中有嘉賓訪談咁樣。 嗯， 咁所以係我覺得幾深入啲嘢，幾好聽嘅。我特別尋晚去洗碗，跟住再加喺度整其他嘅時候播住咧，我睇咗聽咗一集咧，就係講關於 mixing。 OK， 即係我哋訪問通常就會 近啲啦。 係啊，但我哋平時就會一首歌講曲詞編監咁，但我哋間唔中都會提到 mixing 啊， 混音啊 ，mastering 即係母帶處理啦。 係。 系 ，mixing 系混音， 系 差啲谂唔起呢个中文系咩添。系啦，咁譬如我哋访问过 Claudia Co 许东晴，咁佢有做混音，佢会帮其他人做嘅，咁我哋咪可以同佢倾得到咯。咁嗰一位嘅嘉宾咧，就系即系本地非常著名嘅即系 mixing engineer， 系 就系 Raymond 朱伟文先生。咁好多 大家學到嘢喎，一定 係啦，即係個作品咧，佢都經過佢手咁。 嗯， 咁你就會聽佢講，即係混音嘅世界究竟係點樣樣啦。 OK， 即係你而家叫我重複或者講翻一啲咧，我都 未必可以完完整整咁講翻個意思啊，係嘛？ 係啊。跟住我即係聽佢講，但係佢哋會講少少歷史，即係講翻譬如以前舊底年代佢哋要做呢啲混音嘅時候，電腦未咁即係 software 等等啲軟件未咁發達，佢哋可能要做真係去一啲嘅錄音室裏面實物咁樣去做。咁同埋錄音時候嘅各樣嘢都會講翻，我以前嗰啲即係可能會去開某一間嘅錄音室嘅，因為全香港最靚部琴咧就喺嗰度噶啦，或者咧有一副好勁嘅嗰啲 panel， 我唔知 panel 中文係咩啦，咁即係嗰副嘢啦。 嗯， 咁跟住佢話嗰副就係好勁嘅，百幾萬嘅，可能八九十年代講緊百幾萬一副 panel， 好誇張噶啦嗰陣時，呢個年代呢個價錢就真係好貴噶啦。 係啦，因為好似某一間嘅公司係買咗嘅，咁係捨得使錢。咁好似話一啲粵劇嘅朋友，一啲著名粵劇嘅朋友都會喺嗰個 studio 嗰度咧，即係做呢啲音樂嘅。 咁、okay. 所以嗰間公司好似好捨得使錢啊，百幾萬買一副。咁因為其中即係貴有好多原因，其中一樣我都係唔知呢個 podcast 嘅，之前聽其他都講，即係佢有幾多條 fader， 你可能唔係淨係 mixing 添，可能錄音都係幾多條 fader 可以同時進行幾多嘢咧？咁可能以前舊底年代嗰啲機冇咁先進或者冇咁勁嘅話咧，咁咧真係啲 track 數錄嘅時候，你要拆得好開啊， 冇錯， 咁樣樣噶嘛。咁但係而家你好多啦， 可以好新無限多咁多條 track 出嚟啦。 係啦，咁啊即係講呢啲歷史嘅嘢，咁啊你當古仔聽，咁又幾得意嘅咁。 同埋好有趣嘅，你頭先講起呢一啲嘅 panel 咧，即係當然固之然佢本身嗰個價值貴啦，即係同埋我聽一啲好多行家講咧，佢真正嘅貴咧，唔係淨係單單買翻嚟啊， 而是做保养那下很贵、 哦、 因为呢有很多时候以前可能好一点的，可能以前有些当时叫做比较新一点的型号呢，他那段时候要做保养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可能去到讲现在这个年代呢，你要做一些这么耐历史的 panel 的保养呢，你是要在海外特登每年找一个人回来呢、 哦、 即可能使五六位数字去就是负责保养嗰个 panel， 所以系真系好贵嘅呢一样嘢系。 哇，咁负责保养嗰个人都几专，但系专得嚟亦都好好值钱喎、 啊。好值钱啊！呢件事真系， 因为有时以为专得滞，可能个市场嘅需求唔系好高啦。 系啊。 咁但系因为佢专到就系佢每可能每一单嘢， 接你一单已经可以做一年啦。冇错咁样，唔系同埋即系啲零件都系一个问题，就系零件你好难揾得翻当时用嘅一啲机件咧，你要再去揾翻。其实都是很花功夫的，因为 你买车的朋友都知 道，就是咯，即玩古董车一定是贵过你现在买的新的嘛，是不是？ 是啊，咁跟住我觉得如果你係有兴趣自己整歌呢，我啲听众有时自己填一次啊，整下歌，我觉得呢都听下呢啲资讯几有趣。因为其中一样譬如继续讲混音咁样啦。 係。 佢讲咗个 topic 嘅就係究竟混音系即係 analog 同埋 digital。 嗯。 两个比呀，即係而家电脑咁方便咁发达，系咪已经可以即係取代到呢？ 嗯。 係啦， 咁佢有冇一个结论㗎？ 佢话呢digital 咧系方便好多嘅，相对于 analog。 Okay. 而佢话digital 如果你好少少一啲 plug in 嘅话咧，其实你已经可以上到去七成至八成 analog 做紧嘅嘢噶啦。 啊，因为 analog 最重要嗰样嘢系咪就系佢攞到佢嗰种叫做咩啊？好 原 汁原味嘅声啊嘛。 系啦， 因为你始终电子化咗嘅嘢去录咧。点都会即系有人咁样形容，就系、是、好似点都系加咗啲味精落去嘅。 佢转化咗啊嘛，亦都好视乎你用一啲咩嘅可能软件啊等等去做啦。咁、 嗯、 所以，但系佢话而家如果你搵到靓啲嘅一啲嘅插件用嘅话咧，可以去到七成至八成。咁所以就按翻究竟你嗰、那个、嗯、你嗰个成本啊等等啦。因为如果你真系要用即系 analog 嗰啲去整嘅话，咁其实都吓。唔平啦， 梗系啦， 足够嘢， 都系嗰句，又系揸古董车呢个比喻咯。 系啦，咁你用一啲software 咁样，你真系上网买一啲插件，你就可以即系可以模仿翻某一啲，咁、 嗯、 一定唔会 100% 噶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七成至八成，都算系咁啊， 都好劲噶啦，即系同埋都好花功夫噶，要做到咁原汁原味嘅时候。 咁所以我觉得几即系呢啲好专业性嘅有得听啦，咁同时、 嗯、 有啲譬如有时做访问，你会听到同某啲即系音乐人之间嘅故仔啊咁。 系其实最中意我谂大家即系可能普遍嘅乐迷最中意听就系呢啲啦， 古仔啊嘛，即系 太深话咁样。 系啊，你未必识咁样。 系啊， 咁因为唔止本地嘅，外国都有嘅。 嗯， 其中一个就系、是。因为我近排做紧 research 啊，预告下，听日 EDM Friday Mix 咧就会做一个关于 hardware 嘅 mix 啦。 哇，好嘢，你咁都 sell 得到， 都系自己节目啫。 系 咁啊，就 research 关于 hardware 啦，咁啊有即系租咗佢嘅纪录片嚟睇啦。 OK， 咁亦都听咗一个 podcast， 即系佢会讲翻一啲之前嘅故事，因为你会知道佢哋可能做出边嘅一啲访问嘅时候，可能好短打，你 event 上面做访问，时间唔多嘛。 系啊， 你我哋本地都系啦，你围埋咁多人一齐搏咪， 冇错， 每个答到唔长，但你坐低访谈，譬如可能我哋苏栋嗰啲访问，咪时间长啲， 就可以有一粒钟慢慢讲啦。 系啦，咁 Harvey 嗰个我又听咗，就佢自己唱片公司有其他主持访问翻佢，即系讲翻佢啊休息之后嘅生活啊，讲翻嗰时点样创立一个唱片公司。咁呢啲古仔佢又可以好详细逐 part 咁样去讲。咁呢啲你上网 search， 我即係上网 search 都未必咁容易揾到㗎。 嗯嗯， 或者上网 search 你个 source， 你要花时间去，你要去確認嗰樣嘢真 求證啊。 咁但我聽佢呢啲 podcast， 佢自己本人講都冇得呃啦。 冇錯，因為的而且確係嘅，我好感受到你頭先講嗰樣嘢呢，就係、是、有時即係、就是、我以前都會不停上網去搵一啲即係關於樂壇上唔同音樂人嘅一啲歷史啊，一啲古仔呢， 其實有時候你好難分真定假嘅，有啲吹水成分好高嘅，但係咧佢又講到似層層話邊個邊個講過，邊個邊個講過，有時你問翻當事人，佢話嚇我冇咁講過。所以咧，我同意你嗰個講法，就係有時候聽呢啲最好就係即係當事人親口講出嚟咧，就真係最可信。 系啊，跟住亦都有一啲，如果你即系最紧要，佢好多都人哋免费可以听到啦。 嗯， 咁甚或乎就系如果你英文系 O K 的话咧，其实外国有啲都几好听嘅，即系未必识得听得明晒啦。咁、但系咧喺另外有一个喺嗰啲串流平台咁咧，佢免费 podcast 有一个咧，佢叫 Song Exploder 咁啦，即系一个外国嘅朋友去做啦。咁首先佢访问嘅人都可以好劲啦，譬如。Hans Zimmer， 哇，廣東嘅 Hans Zimmer， 聽 Hans Zimmer 講一粒鐘都已經值啦， 有冇一粒鐘啊？ 半粒鐘都值啦。 係，我睇下佢嗰個有我唔記得佢講咗幾長，但係你聽佢講到勁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會訪問半個鐘度啦 ，Hans Zimmer。咁咧佢亦都有一啲集數咧，佢係 focus 喺某一隻歌， 係 即係譬如可能John Lennon 嘅歌啊 ，Imagine Dragons 有首叫 Follow You 咁，啲可能熟嘅朋友會聽過呢啲歌啦。咁咧佢真係會將隻歌拆件，呢樣嘢我成日都覺得我哋即係如果做得到係好正，即係佢講呢一首歌，譬如 Imagine Dragons 嗰首歌，佢拆開我嘅人聲，跟住佢會播翻嗰嚿嘢出嚟， 淨係嗰一條 track 播一次俾你聽。係 啦，佢將佢拆件又逐個逐個播，然後又可能 producer 去講翻究竟嗰首歌點樣整咧，咁你就知道嗰啲字或者佢講嗰種聲，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講，我嗰個叮叮噹噹咯咁樣，有啲唔同嘅。 因為人哋每一個其實人哋每一個音效咧，都真係有一個好明確嘅名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唔熟悉嗰啲 software 嘅時候，咪會用叮叮噹噹去形容咯。人哋有編號嘅其實 ，OK 係啦。所以網上都幾多啊，即係除咗聽騷動音樂之外，大家中意音樂嘅話，可以上網去揾。 系啊， 免费嘅 podcast， 我哋有时听到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而头先讲到即系 Gerald 嗰个咧，其中一集我好正嘅，真系觉得就系佢同 Juno 做嘅一个访问啊，即系两个都好熟啊，识咗好多年啦。你仲听到好多以前即系佢哋无论系 swing 嘅年代啊，或者系 Juno 啱啱入行嘅时候，究竟？即系佢点样行过嚟，点样做音乐咧，都几有趣嘅呢啲。 凝望片段，仍系脑海戏中是你。心 是我心底里的说话，如意仍扣上在心里乍现，假还似真相，似火又似风，是真心的释放，浪漫是没有余地。 听我由 Juno 同埋卢冠廷合作嘅新派台歌，叫做《旋律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郑融。 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 施康桥。 姑息你能完美，争吵对潜水太。 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64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7宗是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44,700+染疫，无新增院舍出现感染或者爆发。经医管局情报，再多119人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有7612患者离世。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現在仍然有270,00070歲或以上長者未接種疫苗，呼籲他們盡快接種。衛生署轄下的健康中心可以為65歲或以上人士接種疫苗，當局亦有安排外展隊到1100院舍提供接種服務。天文台表示，受一度冷风影响，听日开始天气转凉，由今日的28度跌至星期六的13度，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处理高级科学主任邝孟轩话，今日多处地区的气温升至28度，新界升至超过30度，但未来几日的天气会有明显变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听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明日至星期六除了有风亦都有雨，星期六市区最低气温跌至13度，星期日开始会有阳光，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和副院长贺之仪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感到遗憾和失望，但对于任何人将两个人的辞职和国安法或者和市民行使人权自由拉上关系，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林郑月娥说，不同意今次事件和香港国安法有关，很难令人不怀疑是有政治铺排，亦都有行政机关和政客想干涉法官决定，形容是路人皆见，对此感到可惜。他又說，深信本港各級法院法官會一如以往堅持司法誓言，無懼、無偏、無私，維護法治，主持正義。澳洲籍華裔記者程雷在內地涉嫌洩露國家機密的案件，今早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審。澳洲駐華大使被法院以案件涉及國家機密不公開審理為由，拒絕他入內旁聽。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将择期宣判。根据相关规定，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任何人不得旁听，认为法院依法不公开审理是正当合法，无可指责。他又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诉讼权利，有关方面应该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there's a fight. 不过无论故事分了多少种情节都好，你会发现其实万变不离其中，最重要的都是讲述一个到底你是什么人的故事。听过由陈家 Who are you?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 Jeremy 李俊杰伴。如果以前读书的时候有读过关于剧本创作，阿 Sir 通常都会跟你讲，一个故事最好看就是要有冲突，而最好看的冲突通常都不是人与人之间，而是内心。 心如光，为你 主角，为了解实感觉，为了解实触觉，别怯慌。因果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那时，然而通通太迟。花一开早再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原来是一早已经天了的事实，原来是一早已经可想到的数字，原来是一早送得的既定锁匙，如同我许旨意。出生为谁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拣好了谁决定结果，自己主宰我。 一切都似粉碎，泪泪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吓惊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吓暴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霜会变，又会增住。 听过有两首作品，包括有石山街的先知，还有 Candy 酸酸晓然最新派台作品日月无常。所以一个好的故事呢，你会见到通常主角呢都会有好大的冲突和矛盾的。即是例如美女与野兽这样。这个故事最好看不是美女和鱼这个野兽之间的对立。而是野兽恐怖的外表和温柔的内心这一种性格上的冲突。 See that hero on the stage, you know it isn't me. Hidden in the dark is where I lie. See that lover so adored, I'm quite the opposite. That's not to say that I don't dream of what it's like.Searching for what it feels the same, but I don't know if there will ever be the day. I'm the monster from the storybooks of age, the stranger that the others stay away. The one they hide the children from, a blemish in the white hide. The song that no one ever wants to play. They say that I'm the villain, butJust don't know why I'm the beast within your eyes. See that daughter being raised, I wish it wasn't me. Gentle, kind, expected toFrom the storybooks of age, the stranger that the others stay away. The one they hide their children from, a blemish in the white hide. The song that no one ever wants to sing. They say that I'm the villain, but I just don't know why. I'm the beast within your eyes.From the storybooks of age, but to somebody else we're just the same. The one to hide the children from, the fear inside their minds. Hi, the song that no one ever wants to say. They say that I'm the villain, but who gets to decide? I'm the beast within your eyes. See that flower 用这首作品为他们的童话专辑带来最终章，有 Perseid the Beast。 以下也为大家带来一则的抗疫快讯。 政府4月1号起会增加指定检疫酒店，以应付更多香港居民和外佣回港的检疫需求。未来会有38间指定检疫酒店提供合共超过10000间房，亦都会有4间酒店合共为外佣检疫预留约1600间房。详情可以参考政府的新闻公布。 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丘终于共雪花，承受得到。 点新闻之前带嚟有黄燕、Little People。 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听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市区嘅气温由初时嘅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听晚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能见度较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清劲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六风势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喺新界大埔，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石门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小沥源。就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门村有意外，车龙排到小沥源。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场，而家东隧港岛入口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东行嘅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太古城，咁就系东。隧港岛入口由于较早前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和富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温书楼街。

Johnson。今日呢一队嘅嘉宾咧，佢哋上年新人出道咧，成绩都几好啊！ 所以今日我决定要送一句有霸气嘅俾佢哋， 开天辟数！ 哇！呢坛嘢劲过盘古初开啊，真系！ 我哋骚动音乐请嚟嘅有 Pixel 嘅三位啊 ，Hi，Hi，Hi， 咁多个单位喺唔同嘅地方咁啊，透过呢个镜头做紧呢一个嘅视像录音啦， 冇错。 但系咧，即使我哋唔喺同一个空间啦，礼物系依然会有嘅， 冇错。今个星期咧，我哋即系带嚟呢一个卷轴咧， 系啊，上次就见解精 Pixel 啦。 今次咧，逐个字登出嚟先，因为我惊一次我讲出嚟有啲心虚啊，我都 就系、是、开天辟数， 好嘢 ，OK， 俾掌声先， 好有型啊，谂都谂到，劲啊，超劲， 好啊，多谢你咁支持啊， 致敬致敬， 即系嚟自呢个开天辟地呢一句嘢。系，我哋都思考咗好耐，点样可以食到 Pixel 呢？呢个系我洗牙嘅时候谂到啊，因为实在太痛嘅关系咧，就 有种开天辟地嘅感觉啊！ 即系我要搵啲嘢分散注意力，跟住准备访问就啊，不如谂下 Pixel 可以食咩字啊？食到呢个开天辟数啦。咁因为即系开天辟地呢句本身嘅意思，即系都系讲叫即系前所未有嘅嘢，开发一啲新嘅嘢咁样样啦。咁但系喺你哋身上面，即系而家即系2022年就一个新嘅开始啦。咁但系即系望翻2021年先嘅话，即系出咗几首歌啊，亦都连埋颁奖礼有啲奖项啊等等咁。你哋自己会点样样形容自己出道嗰一年嘅状态啊，或者成绩啊咁样样咧？ 咁我回答先啦。 好啊，好啊。 点样形容出道呢一年啊？ 系， 我会形容为精彩。 嗯， 即系先不论。可能對比其他藝人的速度的過程是怎樣，我覺得對比我自己以前的人生來說，這一年是算是我最豐富和精彩的一年，是的，經歷的事很多，還有都令我回味無窮，是的。 最回味呢？有沒有最回味畫面是哪一個 moment？ 拍攝和練跳舞的時候我都是很享受，因為這件事正正就是我在做最喜歡做的事，就是這件事是我的興趣和時間我的工作，尤其是系跳舞啦，咁可能拍摄系近呢排先中意，但系跳舞系好耐之前就已经中意咁，同埋佢两个一齐练跳舞嘅时候，就好似一个虽然系练习，但其实系开心嘅过程。可能其他时间都变咗系拍嘢多，咁而一出歌就会专注翻喺个作品度咧，变咗我哋点都要塞啲时间落去嚟练跳舞啊。好似之前出第二首歌嘅时候，我哋都系。就算是拍嘢都好，我哋都系好嘢都约出嚟练啦咁样。 咁如果问埋阿 Phoebus 啊 Joshua 咁咧， 我谂我应该都系我哋三个一齐上台攞奖嗰一刻咯。 嗯， 即系因为本身都冇点样估到会上台嘅，但系当三个踩上个台的时候，就觉得哇，好似好唔现实啊嗰种感觉，即系觉得哇，竟然我哋三个一齐企上台系好 enjoy 我哋。 有一种实在的感觉， 系嗰个 moment 会觉得，好似发现原来我哋都有人认识咁样咯，系嗰刻个感觉。 会唔会话事前事后，即系再谂翻起咧？即系当你完成咗个 moment 啊，跟住然后再同另外嘅两位团员一齐去倾翻，哇，好似嗰个男团嗰个感觉实在咗好多，或者系即系嗰个信心又会大咗好多咁。 都其实有嘅，应该系话我哋系默契多咗，同埋团结咗好多嘅。呢个系真嘅。 咁啊 ，Phoebus 咧 ，Phoebus 你自己又 即系嗰个 moment 嘅话，我会系我哋喺台上面表演嘅 moment 啊。 嗯。 咁我记得造星四嗰个 final 系我哋即系好认真面对嘅一次嘅 live 啦。咁又而且现场观众都多啦。咁亦都系我哋 Pixel 第二首歌第一次真系一个大型消息舞台，因为始终疫情呢段时间我哋真系唔系好多。咁我记得我哋喺嗰、那個升降台下面坐低，升上去嗰一刻，跟住啲歡呼聲，即係未升上嚟嘅時候，歡呼聲已經大家叫緊啦，現場。咁嗰個係我一直都好追求，或者其實我係好享受嘅嘢，即係喺表演之前又好，喺台上面嗰段嗰三分半鐘，其實都係將自己可以準備好或者可以俾到觀眾嘅嘢喺嗰一刻所有嘢。就盡情咁樣展現俾大家，咁但係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係三個一齊， 唔係得一個人。咁、所以嗰個 moment 係我自己最享受，而且係好值得紀念咯。我覺得嗰個 moment 係 嗱，咁啊，作為騷動音樂一個傳統咧，每次有一啲嘅音樂嘅團體上到嚟咧，我哋都好喜歡做一樣嘢嘅， 互相指大家 係啦，做一個挑撥離間嘅角色啊！我哋最中意咁咧，頭先都講咗，即係可能經過一整年有好多即係都好難忘嘅畫面，咁亦都深信其實你哋三個學你哋話齋嗰個默契好咗好多啦，亦都我諗各人有各人自己嘅成長。呢、這個時候咧係時候出賣下隊友啦，即係講下，即係自己心目中講下心入邊呢個團體入邊成長得最多嘅團員係邊一個 咧？係、哦、嘛？ 唔可以講自己嘅，唔可以講自己，一定要講其他人嘅。不如咁啦，隊長啊 ，Fibus 講先啦。 哇！你黑咗同 Marco 鬆一口氣嘅，即刻會。 唔係，其實都唔難答呢個問題。兩個成長都多嘅，咁但係你要揀一個咧，因為我覺得 Marco 一定會講 George， 咁所以我就可以講咗 Marco 先。 係， 我會覺得 Marco 佢啱啱入嚟嘅時候，佢好多又唔係話佢好多奇形怪狀嘅嘢咯，即係佢啲諗法啊，佢或者佢以前啱啱真係我哋第一。即係大家新人 promo braces 嘅時候咧，第一首歌嘅時候，其實大家都緊張，或者大家都唔知講啲咩。但係佢係往往嗰啲唔知講乜嘢，真係好好笑，因為佢係會好緊張啦。而且又、我哋譬如我同阿 Jo， 我哋三個一齊喺公司要面對 cam 錄嗰啲叫咩 ID 咁樣啦，佢係望住都會讀錯好多次。佢係望住嗰張紙都會讀錯好多次，明明個紙喺佢隔離，咁我哋會因為佢可能 NG。五至六次啊，七至八次。咁我哋有時拍廣告都有到 ID 噶嘛。咁佢都係會經常讀錯，同埋經常唔知去咗邊嘅一個人咯。咁去到後期，而家佢真係拍咗好多綜藝節目又好啦，咁大家成長咗都好。佢而家係會自然好多啦。或者有時我哋拍超級主持嘅時候，佢會多咗好多貨，而呢啲係以前佢冇咁自在嘅嘢。咁佢係進步咗好多喺。呢样嘢上面， 呢啲进步系有冇话点样嚟嘅咧？系阿 Marco 嚟自另外两位嘅团员嘅帮助，定还是可能自己喺其他人身上吸取到嘅一啲嘅经验咁样咧？ 如果俾我觉得，我觉得佢系做翻自己好多，在其实佢不嬲都系咁八加一嘅， 系， 但系就。 咁自由奔放嘅， 我哋喺个镜头面前咯，咁喺镜头面前，咁就会成件事好自然。Michael 你自己觉得？ 我讲我自己，老实讲，我其实我睇翻一年前，我觉得佢系几唔成熟嘅，颇不成熟嘅一个人嚟。佢做好多，我做好多行为都好奇怪，我自己睇翻。咁老实讲，一年嘅经历，即系无论系拍摄上认识咗好多人，或者就算系识咗你两个，老实讲都系令到我成长嘅。咁所以系咯。不过 ，by the way， 我读稿嗰方面其实都系完全冇进步过嘅，即系我望住都可仲可以读错嘅。 O K， 诚实。 所以呢方面我仲系有待改善。 诚实诚实。 咁头先 Marco 你都讲话，即系而家可能识得享受多啲拍摄上面嘅嘢噶嘛？系咪都系？都系其实系咪喺你身上？通常一啲嘢都系你做得多啲，你熟习咗之后，你嗰个自信心啊，或者个人先至会叫做可以即系 carefree 啲咧。 其实都系嘅，因为我本身系一个都几难去中意一样嘢嘅人，即系我未学跳舞之前，我系完全唔中意跳舞；未学唱歌之前，完全唔中意唱歌。咁我可能我未了解过舞台表演啊，或者拍摄嘅嘢之前咧，我系完全唔识，同埋完全唔想去识咯。咁但系我识咗之后，我又中意咁样，所以就成件事又变翻做自己多少少。 嗯，头先讲咗系一啲可能主持嘅部分，但系做音乐方面会唔会自己可能呢一年自己都发现有啲嘢自己系叻咗噶？ 其实老实讲真系，我自己接受到我自己把声多啲啲之后，其实都冇乜点叻咗啲，可能啲啲咯，我谂我冇乜点叻过就怪自己。 头先阿 Fibus 就讲咗 Marco 啦，咁不如就既然 Marco 俾人指咗，咁到 Marco 指翻人先啦。而家 你又会想讲边个？ 你又想讲下边一个团员嘅进步？你系会觉得系几大嘅咁样？ 我谂紧，如果你冇问我指住 Fibus， 我笑会好寂寞。 唔会，我啲 冇我哋冇搞咁多嘢，我指翻 George， 我指翻 George。 O K， 系啊， 我觉得佢个。熱誠啊，即係可能佢以前都有嘅，但係依家我 feel 到佢係即係喺工作上面啊，無論音樂上面，因為佢新歌佢詞都係有啲係自己係嘅 idea 嚟嘅，佢哋 咁當然 Oscar 同佢合作啦，但係佢都係有即係嗰種佢擺多咗好多自己落去咯。變咗呢方面其實我都係要學習下嘅，即係佢喺呢方面都付出咗好多喺度。 至於 George 啊，既然啊 Marco 都賺得你好緊要啦，你冇得揀啦，你一定要講 Phoebus 啦。最大壓力應該係講下隊長嘅，應該 隊長其實我可以講嘅，因為其實你睇翻我諗兩年前嘅佢咧，你會見到佢喺鏡頭冇咁自在嘅，即係但係如果你睇翻《星控鬥室》同埋佢第一次拍嗰套叫做《 大海藍言》，定係再之前啊？ 都係之前，可能比較嘅。其實你係睇得出佢係放咗好多成個人，同埋即係你會見到佢係佢好做緊自己咯。我覺得呢樣係我呢一年對佢嘅感受最大嘅。其實我係覺得，因為佢首先佢我應該係同我哋接觸多咗咧，優化咗好多啊，成個人係啊，即係放咗好多咯。呢個我最大感受。 我覺得可能係有時其實係各方面有時自己諗，即係多咗嘢負擔咧，即係可能好似有時孭住 pixel 咁樣，即係大家會覺得。我是要是讲，即公司可能觉得你要讲返多啲正经嘢啊，你要讲返多啲资讯性嘅嘢啊。咁有时加上我嗰时完咗比赛，即冠军啦嘛。咁其实呢一样嘢係令我自己都会比自己多咗一啲包袱，就觉得有啲嘢係要咁样，啲嘢唔係咁样。咁所以嗰时就会有啲，同埋嗰时个人即係好多压力嘅时候呢，可能网民啊，大家评语啊，就会自己諗多咗好多嘢，跟住就好似你咁讲啦，就係、是、有啲嘢放得唔松或者距离好远。咁我而家即经过咗呢段时间洗礼之后，就其实我真係我觉得即係730，即係唔知大家有冇听，即係730我哋係常驻主持嚟㗎嘛，其实帮咗我哋好多，帮咗我好多。就係、是、我拍730嘅时候，我真係完全冇理过镜头，冇理过自己嘅有冇咩形象咁样囉。咁我会喺里面玩啊，放得好开啊，咁就会开始越嚟越唔知啊，做翻自己。 因为同埋咧，你做啲主持，你 keep 住默默做咧，你都冇得谂咁多咧，你慢慢变咗个习惯。 系要去啊啲嘢。 系啊，咁但系因为我哋呢句即系开天辟地，即系亦都一个向前看嘅一句。有冇即系经历咗嗰一年，即系头先大家互相见到大家嘅叫成长咁啦？其实喺今年开始即系派歌做歌之前，其实都有。自己又好，或者同公司都好，即都有傾過。哦 ，Pixel 好啦，新嘅一年啦，離開咗新人階段嘅時候，究竟真係向一個咩嘅方向去行咧？有啲咩嘅 plan 啊？咁樣有冇都傾呢啲啊？ 呢個絕對有，其實上年我哋都有傾嘅，但係今年公司其實佢都有話可唔可以幫你今年搞到一個音樂會嘅？咁我哋三個都係向住呢個目標進發緊咯。 咁音樂嗰個風格度可能係。so far 頭嗰三首歌咧，公司想我哋係個 vibe 都係超少少，雖然 Justin 後屘有少少唔係好超，但其實佢又未去到好炸嘅，即係佢都仲係好 pop 好輕快嘅其實。咁加埋今次新歌 This Is How We Roll 之後咧，咁我哋會覺得會有一個喺音樂嘅風格上面會有一個有一個幾大嘅唔同咯。會嘗試多啲唔同類型嘅。暫時頭嗰三首是我哋 set 佢為同一個系列啦，叫做 chill 嘅。咁之後咧，我哋應該會試一啲可能炸又好啊，慢歌都好啊 ，R&B 都好，會有啲唔同嘅嘢俾大家。 甚至乎會唔會有，因為話都向住一個好似音樂會嘅方向去進發，會唔會正如有諗過或者傾過，就係各自都會有一啲擔當得重啲嘅作品，即可能有一首歌，可能係阿 Josh 即多啲嘅一首 Marco 一首 Phoebus， 咁即各自都會有一首自己喜歡風格嘅加重落去，有冇諗過呢啲咧都？ 哦，你意思係 solo？ 可以係 solo 噶，或者係可以係主多啲，另外兩位裏面少啲又得，係啦，即有冇呢啲咧諗法咧都？ 哦，你呢个谂法其实我三个唔会点谂，反而系真系谂 solo。 哦，solo 真系有谂 ，solo 就有嘅真系。 即系如果三个人嘅作， 得啦，我要听 Phoebus 讲啊，我要听 Phoebus 讲啊。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收唔到，收唔到，头先讲咩话？哦，好嘅，我下一个话题。 紧要收唔到，我再问多次，即系 solo 真系有谂紧啦，系嘛？ 即系都会有一啲系 solo 嘅作品都有谂过嘅，系嘛 ？solo 嘅作品系指 pixel solo 嘛 ？pixel 系一个单位嚟嘛？我哋 pixel 三个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以 pixel 噶， 即係如果你係話 for 表演懷嘅話，一定會有一啲，我假設一個音樂會可能唱十幾首歌，點都我哋各自會擔當一啲自己想表演嘅歌俾大家，即係大家組成出嚟表演一個 item， 一定會有好多諗法嘅。咁但係你話solo 唔 solo 咧，就暫時真係未知嘅。 嗯嗯， 好啦，放過佢哋啦。 總之一句講曬，可能會有好多嘢睇啦。係 啦，咁樣。 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 浪太高浪太黑我也知。You got a littl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微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悠悠从来不想滞留，爱又不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的道理我不必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就无忧，想快点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法感受这个宇宙。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可挑可选方法会悔疚吗？You gotta lean on me， 浪太高浪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己，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放任上路，令你在数亦表示。 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仍莽撞，不一生处处的着汗，你却阵痛不想心安，我以爱意志期待天堂。You gotta lean on me， 问太高老太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再不需为自己，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为风任上路，令你在数亦表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64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7宗是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44,700多人染疫，无新增院舍出现感染或者爆发。经医管局情报，再多119个人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有7612个患者离世。政府在未来的星期六起向全港市民派发防疫服务包，18区会同时派发， 基层市民会优先收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新冠疫情呈下降趋势，但仍然未去到全民检测的最佳时间。当局会考虑利用防疫服务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在短时间内了解本港的感染状况，详情稍后会公布。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说，对两个英国法官韦彦德和贺之义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感到遗憾，相信终审法院会继续履行宪制责任，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说，相信事件不影响终审法院的运作，日后可以考虑邀请其他普通法国家的出色法官出任中院非常任法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雨。听日市区的气温由初时大约23度，逐步下降至听晚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能见度较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清劲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六风势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门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城市花园和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这段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过了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啊 ，Kitty 啊，你星期日中意做啲咩啊？ 咪都系煮下嘢食，做下运动咁咯。咁你咧，思芬？ 我啊中意睇波，跟住又睇下有边度好去。不过之后我同你星期日做嘅事好似一样喎。 系啊，咁即系同大家分享星期日嘅好心情咯。 4月3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思芬、崔洁彤新生活。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不如做个朋友啊！ 喺苏格兰做建筑师，应该唔会呃人啩？

己各人打聲出去啦。咁但係今次啦，由於多咗一個 feature 就係阿 Jace 嘅關係，多一個女聲咧，反而你係 chorus 可能 This Is How We Roll 嗰度咧就少咗，唔需要太多唔同聲部嘅層次。咁所以我估今次可能喺 vocal 嘅處理上，你哋可以比以往更加之得心應手啊，比較快手啲嘅。 好啦，咁我估埋你哋再揭晓啦。咁啊，今次即系头先都有讲过，即系 Josh 都有份去填呢个 rap 词啦。咁我想估嘅系，应该都系即系之前经历咗两首歌，咁你都有即系担当住啲 rap 嘅部分嘅时候，即系储落有一啲信心啦。同埋呢只歌可能个 demo 或者听到嘅时候，你都觉得有 feel， 所以你自己今次就即系都举手就自荐，哦，今次我都想试下。可以 rap 詞，即係新嘅一年又有啲新嘅挑戰俾自己啊嘛，咁所以今次就除咗 Oscar 填詞之外，你自己都會真係試下寫啲嘢啦，按住隻歌個 feel 睇下可唔可以寫到一啲即係同愛情有關嘅 feel 嘅 rap 詞咧咁樣。咁呢個就估嘅，咁啊交俾你揭曉啦。 好啦，係錯嘅， 就係兩個都錯曬，兩個都錯曬係嘛？ 哇，系 George 嘅嗰个词就留翻俾 George 答啦。咁但系你第一个嗰、那个 vocal 系咪轻松咧？我唔敢用轻松嘅，即系首歌表达或者你哋听可能系轻松嘅，但系唱落去其实都唔容易。呢首歌我记得我唱，我录音录咗，系我第一次试过咁样录音，就系我唱个副歌录咗，我谂个人两个钟啦。 嗯， 跟住我要出嚟。休息半個鐘至一個鐘左右可以再唱歌、即我之前錄其他歌都過，因為呢一首歌的副歌咧，即係This is how we roll， 隨像拍子起舞沒煩惱咁樣啦，即係我用真聲唱啦，就會對我嚟講係偏高嘅。咁、我又要唱到兩個副歌，就係、因為即係 Jace 後面入咗嚟啦，又要唱到更加大力或者更加有力咧，第二次嘅副歌。咁對於我嚟講都係困難嘅，我覺得。 OK， 但係聲部上嗰個運用咧，就因為和音咧，我哋通常係Marco 和嘅，即係 Marco 和音係佢強項嚟。 哇，都難嘅，因為不過對比前嗰兩首歌，又會適應咗錄音室多少少嘅，因為今次始終係第三首歌啦。咁各方面都喺之前其實。都有嘗試過嘅，即係之前驚嘅嘗試過嘅，依家試翻都會覺得係我談不上得心應手，但係都係適應咗啲嘅。但係因為好輕鬆啊，唔係好輕鬆，因為《Hobbitus》話咧，首歌其實都唔低音，又要用真音唱啦，咁又錄好多次啦，咁樣又前面一個 chorus， 後邊一個 chorus，Jace 嚟嘅時候又要再俾多啲 energy 落去，係咯，所以其實個層次都仲係。唔会少过之前嗰两首歌嘅，所以其实个难度有冇话低咗咁样？ 但系喺 chorus 嘅部分都系大家分开去各自自己录自己嗰个 vocal 咁样噶嘛，系嘛？ 哦，我哋就一齐喺录音室，不过就分开人入。 哦 ，OK，OK，OK， 即系一个录完再一个入去咁样样。 JM1 系有攞我哋唔同嘅声，即系可能。George 佢 rap 嘅时候有啲嗰啲声噶嘛，即系佢会玩，佢会攞你一少少一啲小元素。我又喺副歌嘅时候加咗啲呢啲声喺入边咯，咁就会可能令到个层次再多啲咁样。 咁喺呢首歌其實因為頭先即係賓館人都加入咗 Jace 去 feature 啦，其實因為呢隻歌喺一個咩階段嘅時候就知道，咦今次會同師姐合作去做呢一首歌啦，今次就唔係淨係三個人都播咁咧。 呢、這個係應該呢首歌一開頭已經有諗過嘅，因為公司就話想今次愛出歌咧就可以同師姐一齊出，咁佢希望係因為始終佢覺得師姐嘅形象同我哋都幾似啊嘛， 係， 即係佢比較年輕得嚟，佢係超啊嘛，咁於是乎就呢、這個計劃就開始進行緊咯， 咁跟住所以就係咪直情去揾歌嘅時候，因為作曲有 JY 啦、AP 啦同埋 Alex 咁，係咪都循住啱啱你講個方向個 terms 係即係超啲嘅，因為呢隻歌感覺都好 party 啲啊，即係可能咪冇上一隻 Justin on Me 嗰啲咁叫做重啲㗎啦，今次輕啲超啲，就向住呢個方向去作一個咁嘅曲呢，收一隻咁嘅歌。 佢咁啱係調返轉嘅，我哋係有咗首歌咁大家 confirm 咗首歌啦，咁跟住就話，不如 Eddie Jace 一齊玩啦咁樣。 咁但係頭先所講咧，即係可能例如錄音嘅時候，你哋三位都一齊喺錄音室嗰度一齊分別入去錄咁樣啦。但係同阿 Jace 方面啊合作，今次多唔多機會同阿 Jace 一齊交流咁樣嘅錄音嘅時候？ 之前冇見過面，冇錯， 係零見面，清零咁計。 係，其實基本上又唔係話冇見過。咁啱我哋行去嘅時候咧，佢就走啦， 擦身而過， 因為已經錄完咗。 O K， 係基本上行去。我哋影咗一幅合照，幅合照就系我哋重叠嗰一分钟。 哦，所以佢录嘅时候你哋， 所以其实我哋系冇错，我系靠阿 Jam One 佢联系住我哋之间嘅嗰个声音嘅。 嗱，录嘅时候就冇大家共同一齐啦，咁但系都有试过 live， 即系喺节目嗰度一齐去唱呢首歌。咁嗰個感覺係咪就哇，真係唔同啦？因為之前就即係可能聽住佢把聲，或者淨係即係大家分開嘅。而家 live 就四個人齊腳一齊唱咯，咁樣嗰次。 嚴格啲嚟講，因為我哋始終係未排舞先表演呢個噶嘛，即係我哋係完咗 live 先開始排舞嘅。 嗯。 所以個 live 其實你我哋會 feel 到師姐嗰種動力咯。咁如果你話咁，當然希望之後嘅 live 嘅表演就希望師姐喺台上可以一齊跳，我覺得呢樣係幾好睇嘅啲話。 即系追师姐，佢都跳舞都叻啊！咁我哋亦都中意跳唱。咁就如果未来，其实我哋期待有一个 live 系可以一齐跳唱，即系重口味。我哋对上一次，即系你哋未必知道，我哋就 Chill Club 有个表演系我哋啱啱出道嘅时候就合作咗首重口味。 嗯， 咁啲观众就话我哋三个似 dancer。 今次就真係可以諗一諗點樣可以有一個真係合作啦。咁又唔會嘅，話曬都係 Jace feature 嘛。 係咯。咁跟住去即係頭先我估嗰樣喺個 rap 詞部分啦。咁啊 ，Josh 你又可以解答一下啦。即係咪都係即係經歷過兩首歌之後有翻啲信，即係有啲信心可以試一下，亦都覺得隻歌有 feel， 喂，不如都舉手自己試一下填啦咁咧。 其实都是的，其实那段时应该呢浪尾嗰阵，我已经都有跟我哋 A&R 讲，喂，可唔可以今即系下次有新歌嘅时候，可以尝试一起参与下写，甚至系即系听，我甚至听下 Oscar 点样写都好啊。 嗯。 咁于是乎今次又出现咗，其实今次嘅大部分 rap 词系 Oscar 写咗出嚟先嘅。 嗯。 咁然之后我哋花几再谂下边啲句子可以改一改咧，咁然之后再同 JY 监制一起去搞，咁就令到今次嘅事。有份參與，我幾好的。 例如咧，有冇邊啲係自己嘅諗法加咗落去嘅喺啲 rap 詞度？ 其實頭嗰兩句都係我寫嘅，即係 single single double double。咁因為係呢個諗法咧係點解咧？係因為我有聽 G J 嘅一首歌啦。咁我聽到佢咩 bubble bubble 嘅時候咧，我想講啊，其實 single 同 double。其实可以有同爱情都有一种关系喺度噶嘛，咁、 嗯、 于是乎就慢慢去谂咗呢个主题落去写咯。 咁即系有份即系参与，有冇想象中咁难咧？你觉得即系写 rap 词又好，写词又好呢件事？ 其实你话音乐参与系难嘅，即系喺唔系系啊。但系如果你话词其实唔难，因为 Oscar 其实都好嘅，因为首先佢会肯听我哋意见啦，咁其次就系、是。我就算怎样改都好咧，佢都系会嬲。我觉得呢样最好。 今次呢首作品咧，同之前唔同嘅就系、是，即系由曲词编监，今次真系完完全全都系本地嘅音乐人去打理晒啦。会唔会话即系可能同之前可能作曲都未必系本地嘅音乐人去做啦？今次会唔会体验上有啲咩唔同？可能有啲咩唔明啊，走去问下佢先。有啲咩想了解多啲又可以好似多个参考咁样咧？ 有喎、啊，呢、這個反而係今次自在咗好多，因為始終我哋上兩首歌嘅監製 Joe 嘛，佢監製嘅，唔係佢喺加拿大咧，就有啲難溝通嘅。但係今次真係有真人 Jam One 實在咗好多，同埋錄嘅時候都好放鬆嘅，因為佢今次都冇叫我出嚟 Alex 啊， 係 佢今次係全程俾我喺度唱咯，幾好唔錯。 我記得上次你有贏過阿 Joe， 就好似你話佢開一個好温柔嘅監製去，即係講頭先嗰啲話，你出去可以休息一下先咁啦。即係到去 JMY， 你哋會點樣形容今次同佢合作呢、這個監製，有一種咩性格或者咩質地嘅監製咧？你覺得 Joe 就係温柔嘅爸爸啦，咁 JMY 就會係成日落街玩嘅阿哥，唔知啦， 都幾好嘅，呢個比喻幾好。 嚇、啊，你賴膠桶？ 唔系，即系佢好型啊！即系佢唔系似屋企阿哥咁样咯。咁点解咁讲啊？因为佢可能录歌嘅时候， 即係你知道 GMI 本身係一個好有 style 嘅人嚟啊嘛，即係佢嘅音樂風格啊，佢作嘅歌啊，佢搭嘅 beat 啊，都係有自己 style 啊嘛。咁我哋變相喺錄音嘅時候，佢好容易都講到佢想要啲咩咯，即係佢想呢首歌係瀟灑嘅一開頭，係要放喺邊個位置唱會好啲，即係佢仲有一個可能佢嘅friend 或者助手一齊喺度，咁就街我哋即係街我嘅時候，我會覺得哦好啊，可以試一下，即係可以試一下唔同 approach 去唱呢首歌，咁所以。加上佢本身因為呢首歌佢揼嘅時候呢，我哋就咁聽 demo 都係一首好型嘅歌，所以其實就算點樣唱都好，都走唔甩啦呢個型嘅味。 咁我 demo 嘅時候嗰、個詞係咪有冇定係其實嗰陣時冇，即係可能真係得啲音嘅啫，跟住去到後尾同 Oscar 即係再傾先至有而家個主題㗎。 佢係有啲英文嘅，譬如 George 嗰 part 係 so ha so ha so ha 啊 so ha hi 係 咁樣嘅 so high 嘅係 so high s o h i g h OK 但係嗰陣時就未有一個好確實嘅方向嘅，即係暫時填住咁嘅啫。 個 feel 就係呢啲咁樣好 hyper 啲嘅。 即係 demo 通常即係 demo 一係就咁係滴答滴答咁啦。我哋之前譬如 Braces 嘅就係好想去放假。滴答滴答滴答滴咚咚咁样啦，即系佢个 level 系咁 样样。Hello， 大家，佢有冇咁玩嘅？滴咚咚滴咚 咚，好 general 啊呢件事。 系咩？ 咁跟住咁系，即系有头先我个即系 so high 嘅呢一个 demo 啦。咁跟住今次系咪都系有同阿 Oscar 都又系即系倾下究竟今次个主题咩？因为今次就偏向即系叫爱情啲咯。之前两只可能即系个人成长啊，或者即系比较 serious 啲嘅题材嘅，相对地， 今次咧其实系都有同 Oscar 沟通嘅。咁我记得我哋喺一齐食嘢嘅时候咧，即系篤鱼蛋嘅时候咧，就打咗俾 Oscar 倾今次大概想点样写嘅内容。咁主要今次嘅内容系围绕住先导嘛，其实呢个 idea 系源自我哋 Pixel 嘅 fans 咧喺一周年时候整咗一个喺一间餐厅整咗类似 Wonderland 嘅嘢出嚟啊，即系贴晒啲相啊，有关于我哋三个嘅日常咁样啦。咁然之后我哋就想借住今次嘅主题咧，送首歌俾佢哋之余，都可以送俾听众们听。就咁样啦。 即系觉得几适合呢一首歌嘅 vibe 呢个主题。 就好似一个岛上面有一个 party， 跟住就系你哋再加埋你哋嘅 fans 一齐 超下咁样， 即系嗰种嘅感觉嘅。 Exactly。 除咗头先讲歌曲嘅制作部分啦，最紧要咧就系仲有一个就系 MV 系嘛，即系通常最想啊睇你哋三个跳舞啦，最好加埋 Jazz 啦咁样。好啦，咁啊嚟紧呢一只嘅作品咧，个 MV 已经系进行紧啦，定系点样样啊？ 歌嘅 MV 咧就个场地仲系未有嘅，咁但系我哋排舞上面已经开始咗，我谂一半多啲啦。咁其实我哋 even 我哋完咗呢一个访问，我哋都去排舞，再去排舞。咁所以预计应该四月头中会拍咯，咁希望可以四月尾俾到大家。 咁今次呢一隻排嘅舞呢，有冇话同上两隻相比，今次你係会点样嘅呢？会係 犀利啦 ,Marco 讲。 哇 喺 交俾你啦 ,Marco。 传说中最擅长跳舞嘅。 咁上次呢，我哋第一隻舞就搵 Tank 啦，跟住呢第二隻舞就搵 Win-Win 啦。咁今次呢我哋又搵咗 Roxer。即係之前搵排开舞嘅 Win-Win 啦，咁其实佢已经参加做星四，佢已经依家系做咗艺人，所以开唔到口问佢。跟住之后， 你傻，你个网佢听到嘅喂。 咁你冇理由嗌佢排噶嘛？咁佢忙啊嘛。 系啊，佢跟住佢之后有 WhatsApp 翻我嘅，佢就话即系佢都知道我哋有，即系我哋都唔好意思再问啦，因为即系始终身份唔同咗，大家而家系仲要同公司咧，即系佢系 feel 啊我哋咧。同事咁樣，咁跟住佢都同翻我講話，哦，但係如果你之後有咩作品想揾嘅話，即管揾佢啦。咁但係嗰個時候，我哋其實已經揾咗 阿 Roxer， 係個老師咁樣， 咁都好榮幸咯，揾到 Roxer， 因為 Roxer 真係好難請啊 ，Roxer 係佢真係超忙，因為 Roxer 係，所以今次都好珍惜呢個機會咯。我哋排舞都係好認真，100% 努力去練習。 今次呢只舞有冇话即系同之前，因为可能揾咗唔同嘅排舞老师，可能动作上或者各方面嘅设计上，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呢？又 今次阿 Rock Sir 佢揾嚟佢嘅死党叫阿乐老师啊，咁啊一齐合作排咗呢只舞俾我哋。咁佢哋今次喺呢只舞上面就犀利啦，都系唔讲住，到时大家有得睇。 太好，好有画面，有震撼，俾到后。有爆破， 有爆破嘛？有特技，有替身。 O K， 净系听到呢几个形容词已经期待啦。O、okay、 K， 好啊，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等待一下啦。呢、這个之前 Harry Bo 嘅呢个 M V 推出啦，咁而家就听住呢首属于 Pixel 啦，2022年第一首，亦都嚟最新嘅派台歌。今日多谢三位啦 ，Thank you，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记住你哋有爆破啊，有爆破啊，要 有爆破嘅、啊。 你会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看来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到极震撼，情节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悬崖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新嘅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hands on the top 过半晚你会知我系你极有神速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术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跳级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 Pixel featuring Jace 嘅 This is how we roll。